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讲垃圾回收。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个统计 Java 对象生命周期的动态分析，并且用它来跑了一些基准测试。其中一些程序的结果恰好验证了许多研究人员的假设，即大部分的 Java 对象只存活一小段时间，而存活下来的小部分 Java 对象则会存活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要提到这个假设，是因为它造就了 Java 虚拟机的分代回收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将堆空间划分为两代，分别叫做新生代和老年代。新生代用来存储新建对象，当对象存活时间够长时，则将其移动到老年代。Java 虚拟机可以给不同代使用不同的回收算法。对于新生代，我们猜测大部分的 Java 对象只存活一小段时间。那么，我们便可以频繁地采用耗时较短的垃圾回收算法，让大部分的垃圾都能够在新生代被回收掉。对于老年代，我们猜测大部分的垃圾已经在新生代中被回收了，而在老年代中的对象有大概率会继续存活。当真正触发针对老年代的回收时，则表示这个假设要不出错了，要不就是内存已经耗尽了。这时候，Java 虚拟机往往需要做一次全堆扫描，耗时也将不计成本。今天这一篇，我们来关注一下针对新生代的 Mind 巨蜥。首先，我们来看看 Java 虚拟机中的堆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前面提到，Java 虚拟机将堆划分为新生代和老年代，其中新生代又被划分为一点区以及两个大小相同的 Survivor 区。默认情况下，Java 虚拟机采取的是一种动态分配的策略，根据生成对象的速率以及 Survivor 区的使用情况，动态调整一点区和 Survivor 区的比例。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参数 Survivor Ratio 来固定这个比例，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个 Survivor 区会一直是空的，因此比例越低，浪费的堆空间将越高。通常来说，当我们调用 new 指令时，它会在一点区划出一块作为存储对象的内存。由于堆空间是线程共享的，因此直接在这里边划空间是需要进行同步的，否则将有可能出现两个对象共用一段内存的事故。如果你还记得前两篇我用停车位打的比方的话，这里就相当于两个司机同时将车停入同一个停车位里，因此会发生刮蹭事故。Java 虚拟机的解决方法是为每个司机预先申请多个停车位，并且只允许该司机停在自己的停车位上。那么，当司机的停车位用完了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再申请多个停车位便可以了。那么，这项技术呢，我们称之为 TLAP。具体来说，每个线程可以向 Java 虚拟机申请一段连续内存，比如说2048个字节，作为线程私有的 TLAP。这个操作需要枷锁，线程需要维护两个指针，一个指向 TLAP 中空余内存的起始位置，另一个则指向 TLAP 的末尾。接下来的 new 指令便可以直接通过指针加法来实现，即把指向空余内存位置的指针加上所请求的字节数。如果加法后空余内存的指针的值仍小于或者等于指向末尾的指针，则代表分配成功。否则 TLAP 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满足本次新建操作，这个时候便需要当前线程重新申请新的 TLAP。 那么当一点区的空间耗尽了怎么办？这个时候 Java 虚拟机便会触发一次 Mind 巨蜥来收集新生代的垃圾，存活下的对象则会被送到 Survivor 区。前面提到新生代共有两个 Survivor 区，我们分别用 From 和 To 来指代，其中 to 指向的 Survivor 区是空的。当发生 Mind 巨蜥时，一点区和 From 指向的 Survivor 区中的存活对象会被复制到 to 指向的 Survivor 区中，然后交换 From 和 to 指针，以保证下一次 Mind 巨蜥时 to 指向的 Survivor 区还是空的。 Java 虚拟机会记录 Survivor 区中的对象一共被来回复制了几次，如果一个对象它被复制的次数为15，那么该对象将被晋升至老年代。另外，如果单个 Survivor 区已经被占用了 50%， 那么较高复制次数的对象也会被晋升至老年代。总而言之，当发生 Mind 巨蜥时，我们应用了标记复制算法， 将 survive 区中的老存活对象晋升到老年代，然后将剩下的存活对象和一点区的存活对象复制到另一个 survive 区中。理想情况下，一点区中的对象基本都死亡了，那么需要复制的数据将非常少，因此采用这种标记复制算法的效果是极好。Miner GC 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不用对整个堆进行垃圾回收，但是它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老年代的对象它可能引用新生代的对象。也就是说，当标记存活对象的时候，我们需要扫描老年代中的对象，如果该对象拥有对新生代对象的引用，那么这个引用也会被作为 GC root， 这样一来岂不是又做了一次全堆扫描呢？ Hotspot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一项叫做卡表的技术，该技术将整个堆划分为一个个大小为512字节的卡，并且维护一个卡表用来存储每个卡的一个标志位，这个标志位代表对应的卡是否可能存在指向新生代对象的引用，如果可能存在，那么我们就认为这张卡是脏的。在进行 Miner GC 的时候，我们便可以不用扫描整个老年代，而是在卡表中寻找脏卡，并将脏卡中的对象加入到 Miner GC 的 GC root 里。当完成所有脏卡的扫描之后， Java 虚拟机便会将所有的脏卡的标志位清零。那么由于 Miner GC 伴随着存活对象的复制，而复制需要更新指向该对象的引用，因此在更新引用的同时，我们又会设置引用所在的卡的标志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确保脏卡中必定包含指向新生代对象的引用。在 Miner GC 之前，我们并不能确保脏卡中包含指向新生代对象的引用，其原因和如何设置卡的标志位有关。首先，如果你想要保证每个可能有指向新生代对象的引用的卡都被标记为脏卡，那么 Java 虚拟机需要截获每个引用型实例变量的写操作，并做出对应的写标志位操作。这个操作在解释执行器中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在即时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中则需要插入额外的逻辑，这也就是所谓的写屏障。写屏障需要尽可能的保持简洁，这是因为我们并不希望在每条引用型实例变量的写指令后面跟着一大串注入的指令，因此写屏障并不会判断更新后的引用是否指向新生代的对象，而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一律当成可能指向新生代对象的引用。这么一来，写屏障便可精简为下面的伪代码。 Java 虚拟机便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地址映射到卡表中的索引的，最终这段代码会被编译为一条一位指令和一条存储指令。虽然写屏障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开销，但是它能够加大 Miner GC 的吞吐率，总的来说还是值得的。不过在高并发环境下，写屏障又带来了虚共享的问题。在介绍对象内存布局中，我曾提到虚共享问题，讲的是几个 volatile 字段出现在同一缓存行里造成的虚共享。那么这里的虚共享则是卡表中不同卡的标志位之间的虚共享问题。在 Hotspot 中，卡表是通过 bytes 数组来实现的。对于一个64字节的缓存行来说，如果用它来加载部分卡表，那么它将对应64张卡，也就是 32KB 的内存。如果同时有两个 Java 线程在这 32KB 内存中进行引用更新操作，那么也将造成存储卡表的同一部分的缓存行的写回无效化或者是同步操作，因此间接影响了程序的性能。为此 Hotspot 引入了一个新的参数 useContentCutMark 来尽量减少写卡表的操作，其伪代码如下所示。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虚拟机中垃圾回收具体实现的一些通用知识。Java 虚拟机将堆分为新生代和老年代，并且对不同代采用不同的垃圾回收算法。其中新生代分为一点区和两个大小一致的 survivor 区，并且其中一个 survivor 区是空的。在只针对新生代的 miner 区域中，一点区和非空 survivor 区的存活对象会被复制到空的 survivor 区中。当 survivor 区中的存活对象复制次数超过一定数值时，它将会被晋升至老年代。因为 Miner GC 只针对新生代进行垃圾回收，因此在每举 GC root 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从老年代到新生代的引用。 为了避免扫描整个老年代，亚马逊已经引入了名为卡表的技术，大致的标出了可能存在老年代到新生代饮用的内存区域。那么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并没有讲解亚马逊拟机中的具体的垃圾回收器，我在文章的末尾附了一段简单的介绍，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阅一下。今天的实践环节，我们来看看 Java 对象的生命周期对垃圾回收的影响。那么由于解释的部分比较多，那么你可以